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早晨七点，议员爱德华的私人小别墅中，作为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异能者至今的政客，爱德华今早九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参加，议题是探讨近日来频繁发生的异能者暴动。导致这一切的异能者是异国最近的异能者逃犯，姓白，是个学生。在两天前，他披露了一段匪夷所思的大逃杀录像，录像内没有任何拼贴剪辑演出的痕迹，一张张丑恶嘴脸的正脸，高清大图连带着赌博者姓名，覆盖了匿名的 ID 数字，让自以为隔着一块电脑屏幕就能肆无忌惮的人无处遁形。不到十几分钟，就有人认出赌博者里有自己的同学同事，甚至有事业有成有头有脸的商业人士。很快，一阵声势浩大的删帖封号大潮滔天而来，无数 ID 原地爆炸，网站也一个接一个404。当然了，所有稍微有点流量的网站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轻则频频卡顿，重则直接瘫痪。这种恶劣到无视人权践踏人命的丑闻，任其扩散是坐着等死，大肆删帖则是引发民怨。但这种时候，官方也没有办法兼顾那么多了。按理说，这样力度的封杀，发布消息者只能做一个天聋地哑，任什么消息也不可能传递出去。官方要封人的口舌，姓白的却反将一军，直插官方喉舌，噎得官方直翻白眼。那视频居然直接贴上了政府网站的头条位置，不仅做了一张醒目的宣传海报，还用赌博者名单和头像替代了通缉逃亡异能者的名单滚动播放。以往发布正式的网站少有人问津，消息一传开，网站本就不算出色的服务器差点被蜂拥而至的旁观者给冲垮。官方都傻眼了，如果连着政府网站也一起404，那就真的是滑天下之大吉了。不仅如此，电视的讯号和频段也被人强行劫持，电视台派遣专业人士紧急抢修，修好不到一会儿又被人夺了过去。不管调到哪个频道，都会看着一张张泛着油光的脸，在屏幕里恶意指点和左右着异能者的生死。当天，所有电视频道全部关闭，雪花占据了每个电视台，有好事者将这一日命名为雪崩之日。雪崩出现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广播广告 LED 屏，就连银行门前滚动播放的字幕也不例外。唯一还有挣扎余地的，只剩下日渐衰弱的纸媒。但是没有人再去看纸媒上那些媒体人针对异能者虚弱的口诛笔伐，他们看到的是官方极力想掩盖的事实，而民众从不但以最大的恶意和想象力来猜测这一层事实下隐藏着的臭招淤泥。结合着视频内容，关于白安逸的事情传得越来越玄乎，传的最广的说法是白安逸其实才是真正的多异能者，至于他的表哥池江宇只是他为着扮猪吃老虎推出的一道挡箭牌。流言说过百遍，越传越真。不管是官方对异能者人权的新一轮无情践踏，还是可能出现的新物种多异能者，对那些不甘人生如此的异能者都是极大的刺激和无形的鼓动。国内外的异能者又掀起了一阵游行风潮。昨天下午，在爱德华居住的城市内刚刚发生了一次流血冲突，这才造成了爱德华如今的困扰。 爱德华昨夜几乎是通宵工作，做了充分准备，预备在今天的会议上以异能者的过激行为作例，在肯定异国的管理存在不当之处的同时，把更严格的异能者管理法案提上日程。他把牙膏挤上牙刷塞入口中，不知道是不是熬夜的缘故，他双眼酸涩的厉害，睁不大开。爱德华从放置洗漱用品的小柜子里摸出眼药水，滴好之后闭目刷牙。他的情人，一个金发女人，被他弄出的响动吵醒，来到盥洗室，从他背后搂住他，与他厮磨温存。 昨天什么时候睡的？ 大概3点，宝贝儿。 今天的会议看起来对你真的很重要了。 这是当然。 爱德华闭着眼睛，充血的眼前浮现蛛网似的血色细纹，那是阳光照射下的毛细血管的形状，却叫他想起来记忆中惊心动魄的一幕。5年前，贝利离开探讨异能者管理法案的会场，在国会厅前当着众人挖掉眼睛，以抗议对异能者的不公平待遇。如果不是他以如此血腥的方法为异能者的所谓人权进行抗议，导致第一步与异能者相关的出台法案太过宽松，其他国家有样学样。爱德华相信现如今的社会绝不会如此混乱。人权是对人而言的，异能者对人类社会而言，不管是进化还是变异，始终都是带有着威胁性的异类，需要暴力机器的管制。为野兽戴上项圈，关入笼子，在爱德华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人权。现在有了异国的事情推波助澜，他当年没有完成的计划总算可以继续了。客厅里的电视不出意料地播放着与白恩义相关的新闻，屏幕里是他清晰的面部大头照，是他入学时拍的档案照片，拍得不坏，可惜他没有抓住笑的时机，面部线条清清冷冷，看起来像个冰冷无机智的少年。他用这张高清正面照已经在各个国家连续做了2天的头条人物，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金发美人靠着盥洗室门边点了一支烟。 哼，世界上有可能出现的第一例多异能者，如果你拥有异能，你想要什么？ 看穿每一个人，看穿他们的异能，以免那些异能者们隐瞒自己的身份。 真讨厌。 女人叼着香烟重新打量着电视里的白恩义。 他看起来真年轻啊。 年轻才会头脑发热啊。 爱德华睁开眼睛，清理干净口腔后又开始洗脸，把水龙头的水放得哗哗作响。 那个收容机构听说已经被封了，所有工作的异能者被带走进行调查，异国官方也和他们切割了关系，说是私人行为，你相信吗？ 这和我无关，异能者只要戴上项圈，遵守规定，谁又有机会能对他们做出过分的事情？引发社会动荡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说罢，他抬起头来看向镜中的自己，想看看自己下巴上有没有需要打理的胡子清茶。镜中人原本碧蓝的眼睛竟然变成了一灰一黄两种颜色，怪异至极。爱德华愣住了，他抬手碰了碰眼睛，眼睛却异常敏感，不受控制地流出泪来，遮得他眼皮生疼。爱德华呆立片刻，迅速揉搓起眼睛来，眼球都被惊慌失措的他揉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再睁开眼睛，他眼前直冒金星。只是分辨颜色而已，对爱德华来说还不算太难。